好啦，星期二得到，今日是风雨飘摇的日子。咁唔係我哋星期二得到风雨飘摇，係呢个呢本土派风雨飘摇，加埋香港都风雨飘摇。因为呢而家外面挂緊八号风球。 係啦，我哋都真係呀，啲主持真係呀，为咗呢个节目冒住大风大雨大塞车。 冇错啦。 都出现。 置生死于道外，为咗录呢个节目咁啊，所以咧今日系原班人马有我哋三个，就大肥 系啦，刁笨 刁笨，就我同埋我啦。咁啊，今日咧系挂风球日子咧，咁啊循例梗系要屌喺个悬空啦，系嘛？几多点挂风球啊？5:20。咁佢其实已经系下昼2-3点嘅已经通知咗噶啦，即系咧响爆晒响口就话咧5:30或以前咧就会考虑改挂五号风球。 应该系11:几嘅时候佢已经话，未来会挂八号风球，几点钟？但系佢冇讲实， 唔系未来几个钟头之内。 系啦， 跟住到咗下昼唔知2-3点开始就出就改咗佢个嗰个字眼，就系话5:30或之前。就会改挂八号风球，咁点解五点会画之前呢？一定唔会系4点噶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吓股市就开咗4点钟，吓咁期指咧就多15分钟，4:30，咁所以咧就一定系4:30之前就唔会俾你提早落班噶啦，咁加埋银行都要仲要等银行开工噶系嘛，咁所以咧5点之前挂嘅风球系唔会嘅，不过5点之后就会啦，系咪？咁。其实香港地每年一到打风季节咧，都屌鸠天文台噶啦，系咪先？咁而家个风去到边度啊？而家就嚟到香港喎，系咪登陆？ 到啦，就到啦。 其实呢个风冇乜料到， 系 大阵。 头先嗱，我哋落去食饭都一啲感觉都冇，系嘛？ 系啦，咁嘅，因为呢个风咧就唔系台风嚟嘅，系热带风暴啫。 哦， 咁所以咧， 热带风暴同台风有咩分 别？哦，咁嘅台呢、這个首先咧呢一类嘅风咧就叫做我哋叫热带气旋啦，统称 系。 咁咧强度咧就分为6级嘅。咁咧最初形成咧就叫热带低气压，跟住升一级咧就系热带风暴，就系而家呢只啦。跟住咧就再上就叫强烈热带风暴，跟住就系台风，然之后再上就强台风，最后嗰级叫超强台风。咁所以呢个咧就系啱啱第二级啊，所以个风力咧就唔系好大嘅啫，就俾佢吹正咧，就好似而家咁嘅情况就刮八号风球啦。即系咧俾佢点样打到正，点样大风咧？呢个风嘅最极限咧就系八号风球噶啦。 哦，原来。咁样， 即系最高风力时速， 系啊，佢啱啱就到八号风球嗰个风力时速嘅啫。 哦，即系唔会再高噶啦。 佢冇得9号噶啦， 即系顶晒，即系顶榜系八号。 顶榜系八号， 而且呢个风都冇乜料到啦，我哋沿道嚟都唔会见到有啲乜嘢。不过 因 为我哋 唔当风啫，呢个位 唔当风，咁我哋咧就循例一打亲风就屌鸠呢个天文台噶啦，因为咧天文台基本上咧都唔系为香港市民服务嘅。啊、大家都心照啦，呢个冚家产，佢哋主要服务对象系商家，系港交所，系嘛？跟住就期交所，跟住就各大银行。 咁大家要明白一点，天文台系隶属政府边个局嘅咧？ 财经事务系咪嗰、那个？ 就苏卡片嗰个 局啊嘛。 系啊， 系咯，天文台竟然关呢个财经局事，咁即系做生意噶嘛？我哋系嘛？我哋搵钱噶嘛？我哋。 哦，咁呢个又唔系而家先发生噶啦。呢个97前咧，已系隶属经济科嘅， 系 一样嘅咋。 系，咁但系97前就唔会考虑你咁多日子嘛。呢、這个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李嘉诚讲完话打日风，佢哋损失香港损失几多钱，到有一年咧，嗰、那个出边个直情系10号风球咁嘅级数，都系挂3号嘅，全日挂3号，嗰日嘅风系大到10号风球咁嘅风。 哦，嗰、那个风叫派比安啊嘛。 哦，我唔记得啦，哇，真系系唔记得真系。即系我哋人肉 Google， 我谂啊，香港网台界冇人可以犀利得过刁笔嘅，任何一个人我够胆讲出嚟挑战，系咪？ 真系 我够胆现场挑战，匿埋眼，冇人够胆，一定讲唔赢刁笔。嗱，我想问你，如果要你第一同一时间来背150个国家嘅首都名，你背唔背得出啊？ 哇，咁夸张，使唔使咁玩啊？你除非你好似嗰、那个有个最近有条片咧，有个神童咧、 啊， 可以背晒所有非洲国家名，我就唔得啦。 哇，非洲特别难记嘅，我试过特登去背个好辛苦嘅，就系非洲 国家多啊， 国家多同埋乱，同埋咧嗰啲名好有啲好接近， 系基内亚同基内亚比绍啦，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刚果共和国啦， 吓系啦。 咁啊，我哋要讲翻呢个咩啦？讲翻呢个香港天文台啦。咁啊，但系有个相映成趣咧，就系一个深圳嘅天文台啊。吓，不过我哋出咗嗰段即系嗰个新闻之后咧，就话喂，人哋深圳有专员得多，一点收工。不过咧，有啲喺深圳工作嘅网友就报告翻，佢话咧系市政府咧建议户外工作咧就停。咁如果系其他嗰啲咧，就算国企都好啦，都系啱啱喺呢个6点钟，即系5、6点收工啦，或者6、7点。咁所以咧就未必系报纸报嘅咁样吓。咁我哋因为当然我哋人唔喺深圳，我哋梗系唔知几点收工啦。不过每一次打风咧，我哋如果即系有良心嘅雇主咧，都会知道哦，5点半要挂八号，会早少少俾嗰啲伙计走噶。我公司啱啱4点钟叫个靓妹走啦，啊，叫个秘书走， 早啲翻屋企。 系啊，你早啲翻去，一嚟唔使同人逼车嘛，系咪？啱啱丢拔你嘅时候都逼车啦，要几多班先上到地铁啦？ 哦，咪同阿苏卡片话斋咯，都要等多几班咯。 几多班啊？等咗？ 哇，等得耐咯，因为仲加上咧，啱仲要咧搭搭下车就宣布话呢个旺角嗰度有出咗事。 哦， 跟住咧就发觉成日都逼唔到上车， 哦， 但系就好彩，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就有一架咁空嘅，飙咗上去先咁样，跟住冇都几平安啊。 哦，因为到佢都等咗好耐先嚟到啦。咁啊，见到好多网友沿途报，即系影嗰啲相啊 ，post 上 Facebook 咧，见到观塘成条观塘道都企满人啦， 梗系啦，全部担晒遮啦， 全部担晒遮啦，系啦，跟住有好多嗰啲即系你讲嗰个隧道口啦，定系企满晒人啦？ 必然啦，我楼下头先我啱啱喺医院翻嚟嘅时候，全部都系人， 全部都系人，系 等巴士。 系啊，我啱啱嚟嘅时候都系全部都企满晒人， 所以我都好猛震噶。今日打风，我翻医院复诊，话咗打风啦。嗰时3点半，我哋嗰、那个即系要听佢听个护士噏一轮啊，跟住睇报告啊，嗰样嘢玩到4点半，佢都话唔使惊。5点半前啫，我最多咧就同你哋讲到4点半至4点8嘅啫 ，OK 嘅。我话大佬呢一次个走，个个老弱残悲，我啊走架私家车，咁我揸私家车走，人哋嗰啲冇， 系 你叫人哋点？ 有救佢咯， 啊，即系 有救 个个几十岁。有啲人嚟睇血压高，有啲睇嚟睇报告，有啲系糖尿，有啲系心脏病，有个中完风嘅， 系 横风横雨咁点？所以香港地真系有啲嘢唔识讲。 咁啊，呢个都冇办法噶啦。每逢一到打风咧，即系人性嘅光芒就会显现。当然啲冚家铲嘅表现都会 show 晒出嚟啦，系咪？ 所以听日又要正常翻工， 好明显啦。一阵凌晨啊，我谂都系1、2点就即刻改挂衫。 我冇乜机会啦，因为而家已经好近啦， 好近啦，到啦登陆啦， 接近啦。 嗱，咁啊，录音嘅时间咧，而家咧就系8点钟啊，8点04分啊。咁啊，啱啱食完饭翻上嚟啫。咁啊，讲起食饭咧，咁啊，上个星期咧，咁啊，我有啲事咧，我就冇同公司同事同埋啲朋友去食饭。咁啊，我哋公司有同事就带咗啲朋友，咁啊，有两个上海嚟嘅朋友。咁唔知系咪因为佢样子比较富态啲咧吓？睇落 水鱼 系啦，一睇就知道系水鱼，唔滚鸠你都唔系人啦。咁啊，去咗咧叫做九龙城创发呢个潮州饭店度食饭。咁啊，叫咗只冻蟹， 垃圾， 因为冻蟹咧就2500蚊。咁啊，跟住咧，我估啊，呢个系我估噶。人哋话屌你咁啊，你条咁啊，啊个样成个水鱼咁嘅价，2500蚊只冻蟹你死，唔惊你都系笨柒啦。跟住嗌咗个，佢哋本来嗌卤水平盘，即系佢写喺墙上面啦，有猪大肠50蚊啊，佢咪叫啲，哎，你唔好食噶，我帮你执主意，嗌咗两个卤水，其实就唔系平盘嚟嘅，系一个卤鹅件，唔系鹅片，鹅件加豆腐350蚊。是好撚細碟嘅，是例牌再細啲嘅啫。跟住咧，另外再一个掌翼啊，掌翼又收350蚊。跟住咧，猪红、春菜、全撚部垃圾，胡椒猪肚汤又收300几蚊，吓、啊，即系总之咧，你一睇就知道咧，佢又戆撚鸠唔记得落张单，系嘛？咁我话咧，老实讲，你都唔怪得人啊，你咁嘅样。系嘛？唔鋸你鋸邊個啊？不過我循例即係作為朋友加同事，咁冇辦法都要幫佢下鳴冤啦，講下啲苦況啊，呼籲啲網友就唔好去俾人揾笨柒啦。我喺度，我梗係唔會俾人揾笨柒啦，係咪？ 唔係九龍城咁，其實我覺得九龍城咁多間呢個潮州菜館，幾時輪到創發啊？ 系嘛？系嗰阵时 有边间食得嘅？有边间食得嘅？你介绍下啦。 罗口福咯， 吓罗口福即系门口有两条象牙嗰个系嘛？即系拍好多黑社会片咧，闩门仔入边杀人噶嘛？ 好多 系咪嗰间啊？ 系啊，我两公婆去食，冇食醉诶，即系冇食冻蟹。两公婆去食又系胡椒猪，即系头先你食春菜煲呢必然啦。两公婆食300多元啫嘛。 佢哋咧九男女食咗6480元。咁我都觉得佢哋比较 稳。我冇办法喎，你胡椒猪肚汤都350，咁你好难唔食几千蚊出嚟。 系啊，因为其实九龙城太多潮州菜馆啦，好似南角定南丰啊，嗰间嘢都好食。 南角道 系南角道嗰间南乜嘢南苑啊，都好食嘅，好旧入佢嗰啲咸鸡啊。咸鸡好好食嘅，都系食个例牌都系一嚿水。我成日咧冇嘢做啊，咁我同我太太啊或者我拍档啊，咁咪揸车食三个人五嚿水唔使，平我哋今晚。 喂，咁佢都几惨喎，因为通常俾人揾笨嗰啲就系话加大，结果就加得唔够嘅啫。但系呢个唔系， 唔系啊，佢系照墙上嗌嗰啲写80元，佢就话俾你听，唔系你唔好食啊，我介绍你食啲好啲嘢，我帮你揸主意。咁因为咧，老实讲啊，其实都系需于昂鸠嘅。点解咧？本身俾人揾笨柒咧，我哋都耿耿于怀啦。但系咧，你身为香港陀地，带两个上海朋友食饭，俾人揾笨柒，喂，呢个讲出嚟真系丢架。你话我哋香港人去到海南岛俾人锯咗10000元食，系嘛？食咗两个。两条蒸仓鱼，咁你梗系觉得啊，紧以为咧，但系你又惊人哋有势力，又唔出得个呢个门口，类似系嘛嗰啲药房咁样入嚟买支蚊拍水，收你8000元咁样，差唔多。喂，但系你香港人，啲你真系九龙城食饭俾人惊几千蚊，喂，讲出嚟好捻丢架噶，系咪？即系当然系我唔在场嘅情况下，佢哋先至会俾你得手啦，系咪？咁如果我在场，梗系唔会啦。 睇咩时候啦，如果你话真系食得过嘅，食潮州嘢，一叫佢显劲猪咪得咯。 嗯， 吓显劲猪系最好食噶啦，冰镇菠萝、鹅肝就咁清蒸啫，滑到扑街，嗰个鹅肝一嚿水啊！ 嗯，嗱，有间咧喺嗰个叫做咧新全发喺旺角砵兰街嘅嗰间都几好嘅，又平。 零记咯， 嗰间好平噶，啲嘢好抵食噶。 零记啦，净系做宵夜档 啊， 好多都系香港多潮州人，你食潮州嘢真系唔使去创法，即系创法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啊，系专揾笨柒。 系 真系，如果唔系蔡澜咧，嗰阵时喺度介绍咧，根本上咧就冇佢嘅出现嘅。 嗯， 因为咧真系倒数到唔知第几。 嗯， 我试过同啲大陆朋友早几年去食完之后，我一世都唔捻柒讲真。 嗯， 啊，点知几年后我唔记得提你。 我嗰日都唔喺度啊！我嗰日喺度，如果系啊，我梗系叫佢咩？我都讲下去西贡食饭啦，西贡仲抵过佢啦。 系啊， 系啊，乜都有。 6000多元可能好多，食海鲜好捻好。 九个人、啊， 屌你老母食河片， 9、7、6、3、7、8个、啊， 系嘛？因为咧，佢都啱嘅。一般潮州菜馆咧，河件系贵过河片嘅。 嗯。 斩鹅件是贵的，因为一只真正的狮头鹅要1000多元一只，大只的即是有10斤重以外的是1000多元一只，他啱。但系咧就唔值咁嘅钱，如果你哋咁讲， 系好离谱嘅，嗰啲全部都家常菜嚟啫嘛，冇贵嘢嘅，最贵嗰只冻蟹啦，系嘛？ 2500元 啊！ 丢你老味，阿拉斯加巨蟹可以食3隻。 喂，我屋企楼下马宝道啊，挂啲冻蟹出嚟卖180元只咋？啊！我都话啦，你哋如果系琴日嗰啲钱啊，一人食一只啊， 系啊，唔使。如果你话普普通通一斤有3隻嗰啲，喺粉岭联和墟100元只，仲要你食过，如果唔好食，俾翻佢个做换个第二只俾你。吓，一斤3隻。 我嗰边马宝道啊，马宝道近马会咧有间卖嗰啲冻蟹嘅，初卖150元，而家加咗价180元吓，咁就，咁啊食嘢讲完啦，即系大家都 對於飲食咧都有少少研究嘅，即係尤其是香港啦，係嘛？咁我哋咧做人最緊要飲食，係咪？最緊要揾食，係嘛？咁我哋一定要講翻咧一宗關於香港地咧就一個揾食嘅個案，但係咧揾食梗係好容易嗌交噶啦嘛，因為咧你揾咗人哋嗰啖食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咪有葉普成而家呢個內亂就係芒果佬同埋呢個鳩達之間嘅嗰、那個。 我諗呢啲都唔止內亂啦、那個，接近內戰噶咯。 本来呢就其实冇公共性，所以我哋都好少讲，即系讲讲完就算。 是 但系因为牵涉一个立法局、立法会嘅议员， 系啦， 所以咧就变成咗呢件事有公众性， 有公共性。 系啦， 嗱，因为咧我都讲咗啦，喂，芒果佬都已经系明日黄花噶啦，已经系玩捻完啦，就算热狗都玩捻完噶，选完之后输捻咗系嘛，已经系冇晒声势噶啦，成个本土派都冇晒声势噶。但系而家咧出现咗一样嘢嘛，就系、是、你呢个靠住本土招牌嘅叫做。鄭松泰，嗱，我哋唔係話而家喺度咁影叻，早十集八集之前，我哋已經講咗啦嘛。 低能， 一睇鄭松泰嘅樣子就知道佢係低能噶啦，係咪？唔使介紹嘅呢啲嘢。咁你見到鄭松泰好明顯低能，咁點解佢會選得到呢？因為有啲人更加低能啊，因為你新界西咪有啲五六萬人低能咯，智商低過六十咯， 白痴 係咪？ 即係話。 佢鄭松泰冇講錯噶，佢係客觀陳述，講出事實及事實之全部，清心直說，並無虛言，係咪先？喂，你啲唔係白痴，點會投俾佢一票啊？係咪啊？咁佢只係將你嗰個實際嘅智力。或者嗰个叫做咧形容啊，系嘛，讲出嚟啫嘛，系嘛，你点睇啊，大伟？ 哦，但系咧有啲嘢咧就即系做议员，应该咧有啲嘢讲得，有啲嘢唔讲得，你唔可以讲嘅。 哦，咁佢唔系公开讲嘅，系咪？即系呢样嘢我哋要原谅佢，佢唔系周介，你班白痴，我唔肯够投俾我，哈哈哈！而家我92,000个月咧，傻閪，佢唔系咁讲嘛，系咪？佢内部想讲啲振奋人心嘅说话，箍翻佢班支持者，因为佢班支持者全部低过60噶嘛 ，IQ。 哦，咁佢都唔算嘅，佢 即系佢意思唔系啊，意思就系话咧，出边班傻閪支持我嘅低过60啫，你哋叻捻过佢嘅，你哋要同我团结喺我嘅核心之下，一齐再困鸠出边班傻閪。 冇错啦，我明明得80，你都有70噶，屌你谂乜嗰班60嘅啫。 啊啱啦，一级食一级啊嘛，糯米字幕室系嘛。 你咁讲紧斗兽棋咁喎，而家 啱啦，斗兽棋。咁所以咧，佢哋喺内部之间嘅讲话咧，照计就冇问题嘅，系咪先？咁佢 弊又爆出嚟嗰度弊咧？ 嗱，点解会爆出嚟咧？ 因为芒果佬嘅传统，因为佢哋咧就新热狗，新即系咧佢唔系真心信奉教主、 嗯。 如果你真心信奉教主黄毓民嘅话，你一早就知噶啦。佢哋嗰啲人习惯录音噶嘛，由李慧儿开始， 系啊，恩生讲到 而家都咁。恩生 讲，屌，哦系、哦，所以咧话俾你听，话俾你听啊，今次郑松泰呢班人咧就叫死于戆鸠啦。你明知道佢哋起家就靠一支录音笔噶嘛， 录音笔不离身。 唔系咯， 系咪啊？边有咁样戆鸠？即系我哋啲就系资深嘅打支持， 唔系我哋资深，我哋资深教徒嚟噶嘛？点会对芒果佬咁有一份感情咧？系咪、 啊？所以佢哋呢啲系假感情，我哋啲系真的。 嗱，佢哋咧从来都唔信芒果佬噶，亦都唔听佢节目，唔知道芒果佬噏乜。唉，死老嘢，讲乜捻嘢啊？咩仁义道德啊？喂，芒果佬仁义道德，佢讲成日都强调，佢唔多唔少做啲噶，佢唔可以完全唔做。 呢个事实嚟嘅，芒果佬啊，虽然咧佢做咗好多唔好嘅嘢，但系佢嘅面。同埋有啲嘢佢唔敢做，因为佢都系一个有啲头巾气，都系一个书生。佢对佢自己嘅身份好重要，所以你成日叫黄教授系咪啊？同、 嗯、 人哋讲，你叫佢黄旭啊、旭敏啊、黄议员啊， 芒果佬啊咁， 芒果佬，你总唔知都唔及你嗌佢一声黄教授。你一讲黄教授，佢就松毛松翼，请你食饭饮茶乜都得噶啦。 系，咁芒果佬上一集嘅节目讲嘛，诶，我啊 识好捻多人噶，你唔好让我一文不值啊！咩狗主啊，芒果佬啊， 名主啊， 佢自己讲啊嘛，系咪？因为佢呢个名咧系好生动，系好活泼嘅呢个名字，对于佢嚟讲，系咪？咁大家系人都知道，喂，狗主唔系个个知嘛，芒果佬一讲出嚟，系人都知啦。你上网搜查下，芒果佬后面就系黄毓民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呢、這个咧系一个烙印嚟嘅，系嘛？好似咧 烙印咁大， 好似希魔撞正杀人狂咁样咧，系嘛？嗰、那个纳税盖世太保喺个额头就俾人作咗个标志落去一样，呢、這个离唔开佢嘅，永远都一世都系芒果佬。嗱，咁我哋要讲翻咧，其实今次芒果佬咧，我觉得佢处理得唔错噶噃。即系嗰个叫做咧，今次对于佢清党嘅用功与清党，佢咪而家讲紧段时间，佢咪清紧党咯，不过清紧热狗，即系热普城里面清党就清紧热狗同埋城邦派啫嘛。 所以黄杨达真系低能啊！我哋几年前讲呢条捻样真系低能啊！佢只不过话佢自己本身有方法氹捻到啲戆鸠佬埋， 比佢更戆鸠嘅人啊嘛。 因为咧，你稍微有脑筋嘅，你都清醒，你都明白嗰度芒果佬。佢系佢清党，唔系你清党，而系佢将清党拨咗你度，你啲捻样屌你谂乜衰戆鸠，人哋反手围攻，即时要你收皮。 冇错，因为清党嘅真正系芒果佬，你哋有啲咩能力清党啊？佢最紧要清党嘅方法就断你水源啊嘛。嗱，黄杨达咧唔系而家戆鸠啦，12年戆鸠，佢当时喺人力已经选完之后就话从来都唔支持人力，呢、這个第一戆鸠。第二就系喺2013年就同呢个老萧反埋面，连嗰条水都断捻埋， 话佢2012年已经冇咗噶啦， 2012年断咗， 已经冇咗。 系黄毓民2013年反面， 系 佢同老萧， 佢同老萧反面，因为黄杨达，但系就系大家即系其实都话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啊、 有老萧咪有个芒果佬。 唔系呢句嘢，呢句嘢比较正面。我有句另外一句，叫做光棍遇着冇皮柴。 你头先已经话好正面啦，系嘛？ 即系老萧可以同黄毓民捞，即系拍住捞咁捻耐，系因为佢哋真系一脉相承。佢两个人一样系睇人嘅眼光，系一啲都冇 同一只型号， 系咪？一个就买捻咗落刘家雄度，一个就买捻咗落黄杨达度。 唔系咁，汪嗰老眼光好过老萧啲。喂，好热，开开冷气啊嘛？点解咁热嘅？喂，吓系咪熄咗冷气啊？ 唔系，好，继续讲，我哋即刻加大个冷气。 系啦，即要搞翻啲冷气。我顶唔顺，喂，咁但系呢单嘢咧，其实芒果佬，我觉得佢系吸收咗老萧嘅嗰个错误 教训 咧，而做出今次嘅精彩呢个布局嘅。点解咧？因为好明显佢又话自己退出收山，唔再从政，佢就等于断咗热血公民嗰个叫做革命嘅正当性啊嘛。 系啦， 你跟芒果佬都系搞革命啊嘛，而家芒果佬收山啦，你嗰个革命正统就唔存在。啦嘛，就断晒你啲水源啊嘛，因为咧佢哋支持佢嘅钱，可能好多都系由支持芒果佬而，我支持得芒果佬，你系佢嘅传人，我嘅梗系撑你啦，系咪？但系你一话 cut 佢嘅时候咧，佢就即刻冇咗个水源啦，咁冇水乜捻都唔使搞啦。芒果佬俾老萧证明，就系、是、因为原因咧，佢所做嘅嘢同旧年老萧一模一样噶，老萧就话唔再评论本地政党嘅事， 之前佢话佢执人网。执人网，大家即时要你收档。佢谂住， 佢系讲迷迷啫。我讲迷迷呢次。 如果迷迷呢一次，就我而家退休。 退休就唔讲嗰啲咩唔讲本地政党同埋政治。佢当时系咁讲啊嘛。佢目的系咩啫？佢扫走你班人力同埋嗰个叫做选力嗰啲人啫嘛。其实就系、是，点解啊？可能同芒果佬一样嘅。其实芒果佬未必系想扫走佢嘅。但系见你选完之后，喂，净系识得筹钱，但系乜捻都唔做，成班人撇晒。养你班废柴，我不如唔好养，系嘛？老鼠都捻养噶，旧年佢见到你人力又话要出嚟选，乜捻都唔做，俾钱你贴捻埋资源，你都话唔捻去，系嘛？边捻度有意思啫？ 哦， 一样嘅啫。 老鼠仲有其他原因嘅可能啊？ 咁啊唔知，咁啊唔知啦。咁芒果佬都可能有嘅， 可以估下嘅。 咁芒果佬可能有嘅，即系咧嗰个概念好似啫。嗱，我哋局外人，我哋冇内幕消息啦。我哋从呢个比较上咧，就系一模一样啦。喂，老鼠为咗踢走你班人力选力，佢咪作一个咁嘅借口咯，当然好核 突啦，自己又忍唔住要讲系嘛，跟住继续开咪，又搞最新消息，啲工作量仲忙过之前系嘛，做节目嘅时候系嘛，咁但系喂，芒果佬吸收咗佢嘅教训啊嘛。咪点啊？佢咪话，我而家收山啦，我唔捻做啦，唔使自己出面，后边有人搞掂，跟手咁啊，佢嗰啲叫打手咪出嚟咯。而家一样系做一个被害嘅角色噶，哎，亡羊突反骨，我啊养咗佢咁捻耐，啊佢哋咬我，我唔出声噶，有得下边啲人咬佢咯。跟住咧就出咗嚟啦，仇斯达啦嗰啲咪出到嚟， 即系啲乜斯达咪斯达出晒嚟， 系啦系啦。咁出晒嚟咬翻转头，喂佢自己唔使做噶，佢亦都唔需要咁样。 最大问题就系佢安插咗人喺你身边，当佢要反你艇嘅时候，爆一段录音，系咪啊？跟住肯定系你嘅技术人员话俾你听，你做假， 系啊， 全世界都知你做假，但系唔知点样做假， 系冇错， 同埋你嘅假到点样，但系 唔知你嗰个方程式系点整出嚟嘛？ 系啊，但系突然间仇斯达就以前唔知道，点解而家知道咧？系因为有人话俾你听。 个老嘅嗰啲支持者就企翻归翻边啊嘛！哦，你原来系反骨噶，我从来都系半信半疑嘅咋，系嘛？对于你热狗，不过我支持芒果佬咪支持埋你咯。其实黄元大有道好醒目嘅，佢当年收热血公民咧，系唔要芒果佬执俾佢嗰班老嘢嘅，一个都唔要 嘅。人力嘅即系芒果佬支持者，不过我啦。阿雕拔啦，佢都唔要噶， 全部唔要。 我哋嗰时去做过义工噶，系嘛，咪唔要你。 系啊，佢净系信佢下低自己嗰啲啫嘛。 系啊，好似林乔伟咁，雕咪俾佢踢走咗咯。 啊， 唔系应该唔系，应该唔系话年纪嘅问题，而系佢的系先揾。 佢觉得你信 佢唔系的系，其实唔系，系佢觉得喺呢段时间，佢咪有啲驱头啊，有啲嗌咪啊，各样嘢，人睇过你啲人，边啲系 拣过嘅， 系拣过边啲相对蠢， 系。一定系揾啲蠢啲、 黄卵鸠、 靓啲嘅、细个啲、冇咁冇乜用脑嗰啲人， 冇咁多社会经验。 系啦，喂，呢节圈喎，出边系咁圈，我哋要休息一阵咯，下节翻嚟继续。 我写咗 cap 水。